词语，辅导， 辅导， 学习上， 学习上， 跟上， 跟上， 要命， 要命， 区别， 区别， 针对性， 针对性， 劝， 劝， 互相， 互相， 双方， 双方， 负， 负， 该， 该， 消息， 消息， 等不及， 等不及， 满意， 满意， 篮球， 篮球， 咱们， 咱们， 赶快， 赶快， 用不着， 用不着， 眼前， 眼前， 定， 定， 帮忙， 帮忙， 老朋友， 老朋友。